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31面，731面，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千手经，如千手经云：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，当知其人永舍大利，百千万劫中轮转卧去，无有出期，常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读僧。这是千手经上的一段话。陀罗尼翻成中国的意思，总之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总的纲领，总的原则啊，大乘佛法里头总纲领总原则，你遇到了疑惑，你不相信，那么你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这是你最大的损失。为什么？这个机会也不多，不是我们平常人常常容易遇到的。佛给我们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六道里面的人生呢最不容易啊，人的寿命呢不长，很容易失掉，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呢是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。如果这一生修行的大善，他到天上去了；如果做大恶呢，他到三途去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得人生不容易。我们这一生得人生，就知道过去生中种的因。这个因是什么呢？无界是善。过去生中我们的五戒十善修得不错，这一生当中呢，就是这个业引导我们到人间来，这个善恶业是引导你求往生，不善的业引导你到三恶道，这是经上讲的很多很多。世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贪心重的人莫回头，愚痴重的人出三道，嗔恚重的人就嫉妒心重的人，傲慢心重的人都是地狱道。所以三途卧道很容易去人道是特别的难。得人生最大的好处就是佛在人间教学，人间成佛成菩萨最容易天上难，难在哪里呢？天上乐，乐多苦少，所以天人不想 学佛啊，不想修道，他的福报太大了。三恶道了也困难，三恶道都受苦受难，没有时间了学佛啊，所以学佛这一桩事情是在人道最方便啊，人道苦多乐少，他有乐，乐少，所以容易觉悟啊，这就是与佛的缘呢，特别殊胜。那么佛，我们知道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宗门教下，有显教密教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你一生遇到是哪一种？虽然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是从理上讲的，是不然。事实上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根性差一点的人啊，殊胜的大乘法门你不能理解，它太深了，方法太细腻了，粗心大意无从下手啊，不知道从哪里修起，所以有一定的困难啊。八万四千法门最容易的、最简单的，无过于念佛法门啊。但是念佛法门不容易相信啊，它太容易了啊，反而叫人生起怀疑啊。而且这个法门成就又特别殊胜啊，所以遇到佛法的人，能信净土的人确实不多啊。遇到净土了，净土的经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实际上非常深奥。如果你不是真信，还有疑惑，看到别的法门，听到别的法门，你还会起心动念，觉得净宗不如那些法门，你就会退心，你就会改变，那你亏吃大了啊。所以此地说的永舍大利，这个人永远把最殊胜的利益了失掉了啊，失掉以后怎么样呢？百千万劫中，不是年的，不是百千万年的，是百千万劫中，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啊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轮转卧倒，无有出息。这个话真的不是假的，如果不信都在地狱了。地狱很复杂，不是一种啊，很多啊。有寿命很长的，那就是造很重的罪业，也有寿命短的啊。早年我在台中学经教， 老师告诉我们有个地狱，这是普通的，不是太严重的。啊，地狱人的寿命多长呢？先说地狱一天是人间多少年？啊，老师给我们讲那个地狱，这个地狱一天是人间2700年。那么中国号称5000年的历史，在这个地狱还不到2天。然后你就知道百千万劫是很可能的，不是假话。你在地狱受苦这么长的时间，那轮回过去无有出期，你没有办法超越啊。所以三恶道进去容易，出来太难了。恶鬼道给我们的时差，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。所以我们供养鬼神，初一十五，正好吗？他一天三餐吗？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一天三餐。我们一天，他们一个月。那鬼道的寿命，短命大概有1000岁，有1000岁。鬼道12天是我们人间一年。你算算看，这个时间多长？所以卧道去不得了。畜生道有寿命很短的，但是他离不开畜生道。我们看水面上的小虫叫游浮，朝生暮死。他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。造什么样的罪业都这种身呢？杀业最重的人。万死万生呢，他就堕这个畜生道。一天里面他就有2-3个生死了。天天在搞生死疲劳。后面这个三句重要，常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读僧，这三宝。长时间的遇不到三宝啊。那遇三宝有什么好处？遇三宝增长福慧。离境供养修福是福报啊。听经闻法是长智慧。所以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三宝。学佛没有别的，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求福求慧。真的，你看人间天上大富大贵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供养三宝听经闻法得来的。种的这个因呢，这一生当中得这个果报。 是名疑惑为大损害之意。对三宝不能疑惑，对圣贤不能疑惑，对祖宗不能疑惑。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聪明，错了，我们跟古人比差很远啊。这个事实一定要自己晓得，再不敢傲慢。谦虚真诚恭敬是心得，具足心得，你才能学到真的智慧学问。没有真诚，没有恭敬，学不到啊。圣人来教你，你也学不到。为什么？你有排斥。你不会接受，你没有智慧，你不能了解圣贤人所说的道理。反之，要是反过来呢，那就像《十往生经》中所说的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着意这个善字，这个善就是具足十善业，十善业道做到了，你才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才能够信世间，正信世间，爱要世间。你相信这个经典，你喜欢这个经典，你自己能理解，能依教奉行，还能够劝别人，劝导众生呢，说者听者，皆悉往生阿弥陀佛国。这讲净宗法门。这一部经典是宝啊，无上的珍宝啊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要真相信，不怀疑，自己依教奉行，得福得智慧，劝导有缘的众生，有缘众生他也能信，他也能理解，这样说的人听的人，只要发心求生净土，通通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若有如是等人，假如有这样的人，我从今日常使二十五菩萨护持世人，这个就是皈依三宝。发心学佛，皈依有三十六位护法神，受持五戒有三十五位护戒神，为人演说有二十五菩萨保护这个人，常令世人无病无恼，病烦恼 是人的业障啊，真正发大心，弘法利生，帮助正法救助世间，他的病痛，他的烦恼，就有佛菩萨护持，他减轻了。那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，若人是什么冤亲债主找麻烦的，障碍你的啊，这是人。非人是什么？非人是你幽冥界里头的冤亲债主啊，他附你的身，他在你身体里面啊，让你痛苦啊。他扰乱你，那就是你五脏六腑有病了啊。这些护持的菩萨啊，他会保护你，让人想害你不得其便，鬼神想找麻烦也不得其便啊，有护法神保护着。行住坐卧，无问昼夜，常得安稳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感恩护法神。啊，护戒神，得到他们的帮助。是明心受持大礼，这说明能信的人，能依教奉行的人，他得的好处啊。现前少病少恼啊，因为你弘法利生，弘法利生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，是为正法求助啊，大夫弘法了。所以纵然你自己有疾病，甚至于你寿命到了，你发的心大，发的心勇猛，寿命自然就延长啊。焦光大师有例子，他修净土的，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他想到有一桩事情他应该要做，住楞严经，楞严经在中国名气很大，知道的人多，读诵的人多，注解的人也不少，可是许多注解都没有把佛的意思抓到，啊，难得焦光法师发现了，所以他就想给楞严经做一套新的注解，立论当然跟古时候的注解不一样啊，古注楞严讲了三桩事情，摄摩他三摩地禅乐，这是楞严修行的核心啊。古注 都用天台的三指三观来解释这三句。什么它是指？三摩是观啊，禅呢是直观同时并运，啊，而真正的意思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啊，没有被人发现，就焦光做一个心柱，啊，把这三句话完全用楞严经的经义来解释，这个很正确啊。阿弥陀佛就答应了，啊，让焦光法师住在这个世间，把这一部注解写好。啊，寿命就延长了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。啊，所以人真有善愿，不为自己，为苦难众生。啊，讲经注经是为别人，啊，帮助大家破疑生信。断惑正正，正法救助我，发这样的心，啊，佛认为你的心是真的，你也确实有这个能力，佛就给你添寿啊。啊，你发这个心没有能力不行啊，你做不到啊。有这个能力不发心也不行啊。啊，发心都要有能力。啊，护持正法的功德也不可思议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念头一转，不为自己，为正法救助，为福利众生，寿命自然延长了。啊，了凡先生没有发愿弘法利生，啊，他只是表现，忏悔业障，改过自新，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，啊，断恶修善的好榜样，他寿命也延长了。本来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到74岁，多活了21年。那个21年是延长的寿命，他自己本来没有的。啊，这个延长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表法。啊，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。如果你今天没有不能弘法利生，你发个愿，我把仁义礼智信五常 八德我把它做到，我来表法给社会大众看看，这是无量功德了，肯定你寿命延长啊，或者是我一定要把弟子规做到，做给大家看，我把感应篇做给大家看，我把十善业道做给大家看，这都决定会延长寿命。为什么？现在社会上把这个疏忽了，大家不知道了，迫切需要的是好榜样，你发心做好榜样，你是来救社会，你是来救所有众生啊，不但救中国的众生，救全世界的众生，这个功德多大了啊！你发这个心干这桩事情，你会有很长的寿命。为自己就不行了，为自己，你的命运是你业力注定的，干不了啊，必须不是为自己，就改变了。自己福报已经完了吗？我今天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那是什么？众生的福报。啊，众生的福报加到我身上来了，寿命延长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如果这个里头还有我，你该什么时候走你就什么时候走，你不可能延长。啊，所以理一定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。这一段经文说明信受这大利了，何去何从啊？其身是之，这是黄念老的话。我们何去何从？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多想想。想明白了，再下定决心，我走哪一条路？下面，佛名一棒之大海啊，这个经里面这么说法，于后言菩提，后末法时期，或有比丘、比丘尼。见有读诵释经者，或向成会，心怀诽谤，由是谤正法故，世人现身之中，来至诸卧重病，身根不具，盲聋喑哑，水肿鬼魅，坐卧不安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或乃至死，堕于地狱，八万劫中受大苦恼，百千万世未尝闻水舍之名，酒后得出，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，受极大苦。后面还有一行啊，我们先看这一段，因为这一段干这些不善事业的人常常看到啊，常常听说 首先说出家人，比丘、比丘尼，见有读诵是经者，这个经实际上就是指大乘无量寿经。啊，看到人在读诵，看到人在学习，他就生成慧，回报。啊，他不喜欢，他不相信，啊，他要回报，他要障碍。啊，有是谤正法故，这个谤法之罪很重。为什么很重？这个比丘、比丘尼在信众当中，如果有相当的影响力，也就是很多人跟他学。听他的，因为他的回报，他的不幸，让许许多多的人看到听到啊，以为真的，以为这比丘他说的话是真的，都不相信这部经，都不学这个法门，这个罪过可重了。一个人学，一个人往生，一个往生，一个成佛。他教那么多人，障碍他不让他学，他往生的机会失掉了，成佛的机会失掉了，这个责任，这个因果可大了，他要背这个因果。啊，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啊。弘法的人，依照这个经修行的人，他有智慧，他明理。啊，你回谤他，障碍他，陷害他，他跟你接不接罪呢？不接。不但不接罪，他还感谢你。啊，你在考验他吗？啊，考验他是真的修还是假的修？啊，真的修，遇到顺境善缘，不生贪念；遇到逆境恶缘，不生嗔恚。啊，那考试他的呀，他不生啊，他没有啊。那你有没有罪呢？有罪。有什么罪呢？因为你的回报，因为你的障碍，让许许多多众生呢对这个法没有缘了，你把他的缘断掉了，啊，你把他修学净土这个机会也破坏了，让这么多人这一生当中的人生，哎呀，遇到了。当面把这个机会错过，遇到怎么样了？不生信心，甚至遇到的时候，听到你回报，他要跟着你回报，这个业 可造重了。所以这个罪是跟谁结的呢？跟有缘众生结的。如果这个缘面积越大，你的罪越重，时间要越长，你的罪就更重。啊，你的目的想害这个人，有没有害到？没有，他升级，他提升了。害到谁呢？害到自己，叫自作自受。啊，没有害到别人，没有障碍到别人，害到自己，障碍到自己。这些人，经上所说的，他智慧少啊，读经听经太少，没有智慧，所以做出这些不善的业啊。他要有智慧，他要是常常读经，绝对不会有这种行为啊。那他会随喜，随喜功德不可思议，他不会障碍，他会随喜啊。没有力量帮助他呢，至少他欢喜赞叹啊，这是随喜功德了啊。那么这些修学不如法的人，实际上他也在表法啊，心怀诽谤，或者是怀有嫉妒，想方设法去障碍世人现身之中，来治诸恶病之重病。佛家讲的花报啊，现前你得的果报，你身体的健康破坏了，这一桩事情我们在讲习里面多次做过报告。啊，如果这个人心地没有仁慈，常常容易发脾气，怒火伤肝啊，他很容易得肝病啊，现在讲的肝癌啊，啊，这个人如果说不义，那容易上得肺病啊，这个人无理，容易得心脏病。这个人不讲信用，喜欢欺骗别人，他容易得脾胃病。这个人愚痴，没有智慧，容易得肾病、肾脏病。啊，所以人要是真把仁义礼智信都做到了， 你五脏六腑不会出毛病啊，健康长寿啊。啊，人为什么会不仁不义、无礼无信无智？总的原因是什么？不学习圣贤教诲之故。在佛法里头，不读经，不闻法，逐渐远离心得，增长不善啊，才有这么多的故事啊。啊，如果是叙事造的这些业，你到这个世间来，就有生根不具、聋盲喑哑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残障啊。残障有先天的，有后天。后天多半是灾难啊，现在灾难当中啊，特别多的车祸啊，水肿、鬼魅，就是灵鬼附身，带给你许许多多的疾病，让你坐卧不安啊，在生当中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活得很痛苦啊。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眼前，只要我们稍稍注意，都能够见到啊，想想佛经上所说的，跟你所见到的时候对照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佛没说错啊，祸乃至死，他死了，死了到哪里去了？到地狱去了。心情啊，坐卧不安了，心浮气躁啊，这是花报。十堕三途啊，那是果报。啊，果报更苦啊，八万劫中受大苦恼，这是比喻。啊，地狱的时间长啊，八万劫中在地狱受大苦啊，百千万世未尝闻水师之名，他口渴了没水喝，他饿了没东西吃，不是短时间的，长时间的。啊，百千万世是一个概述啊，酒后得出，当然他的罪报啊，有受完的时候，受完他就离开地狱了啊，离开地狱到哪里去了？ 多半到畜生道，他去做牛、做马、做猪、做羊，总不免被人屠杀，人家要吃他肉啊，是吧？受大疾苦啊，被杀的时候苦不堪言呐。啊，厚德为人啊，将来也会到人道来啊。凡是从三途到人道来的，长生下处啊，这就是说上流社会他没有分呐，他生到人间来没有智慧、愚痴，没有福报、贫贱，在人道要受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三恶道的愚不善。我们一般讲习气，不善的一切习气所照感的啊，如果幸运遇到圣贤教诲啊，他能够过一生贫贱的生活，提升自己的灵性啊，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啊，要遇不到圣贤教诲他可苦了。为什么？死了以后还是堕恶道。虽然没有做大的这个恶业，他心里头有怨恨，有不平，这个淫业又把他引导到三途去了。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啊，地狱众生出来没多久又回去了啊，什么原因？没有智慧，不知道自作自受，常常有怨天尤人之心这就是自己在造恶业，他自己并不知道啊。啊，百千万世不得自在，也就是闷闷不乐。怨结不解开，不解怨气不散呐、啊，永不闻三宝名字啊，闻三宝名字就有救了，一辈子没有接触到三宝，这人很可怜，是故无知无信人中，莫说世间啊，这一句话讲的很重要。对于不相信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人，你别给他讲这个经。为什么呢？他毁谤，他造业。啊，旁言两经，身贤一信呢，虽只在当人一念之间，但所种的祸福啊，悬隔天远呢、啊，历劫无尽呢、啊，这个太可怕了。 怀疑定性确实在一念之间啊，但是定性所得的福所生的智慧怀疑所遭的灾祸啊，引发的三途苦报时节太长太长了，那所以末后经上说应当明心祝福无上智慧啊，那么一般人为什么不相信祝福无上智慧？他不知道无上智慧是自己本有的，是自己的心得啊！诸佛如来只是把心得上的障碍除掉了，他就现前了啊！我们一般大众也能够把障碍除掉，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。那我们今天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就是障碍，这就是烦恼。诸佛与化身菩萨他们的本事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确确实实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所以自性里头无上智慧它显现了，它起作用了啊，我们有因为有烦恼盖覆不起作用，这个事实这个真相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决定不会怀疑了啊，你会相信经上所说的一切法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呢？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这是一个总原则。总纲领一定要记住啊，让这个原理原则指导我们呢度过这一生，不再有大的过失。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，此时备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呢而不求生，这个在今天社会普遍看到的啊，他做好事了，他行善呢，就是不念阿弥陀佛，不求生极乐世界。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不及天界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。此时备言，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。 句句话都是真话了。啊，此时就是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大慈大悲，替我们请法。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一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。明念末世中有一类众生，末法时期，这一类不少人。很多很多，啊，这些人也知道断恶修善，但是他们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什么原因？弥勒菩萨带我们向佛请教，啊，下面佛给我们说，此一类众生缺少智慧，他有知识，他没有智慧，迷恋天人之福，故不愿生呐。极乐世界他没有看到，眼前的福报他得到了。大乘教常说，富贵学道难，他迷恋在富贵里头，他们起心动念怎样保住富贵，哎，他要拜佛，他拜佛的目的是什么？求佛菩萨保佑他升官发财，目的在此地，不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不是去做佛做菩萨，不是，这个对他没兴趣。啊，保佑他长寿，保佑他健康，保佑他多子多孙，啊，保佑他升官发财的靠这个。啊，学佛的人这一类的你占多少？大概占99%啊。啊，你问他，你为什么求佛？啊，你为什么到庙里烧香？这个就是真的智慧前卫也。啊，把佛法当作求福报的，一种方法来看待。啊，佛教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，啊，也说得很清楚，求富贵得富贵，啊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有求必应，啊，他就懂这一句， 其他的都不同。啊，那么佛所教的方法，他有没有学会？可能他也不相信。啊，佛教怎么求富贵呢？财布施得富贵啊，又不肯布施。啊，布施都是谈条件的。啊，佛门讲呢，舍一得万报。嗯，他就舍一。希望说，希望明天得万报。那明天要没有得到果报呢？哎呀，佛教不灵啊！怀疑、毁谤就来了。啊，佛家讲的就是真道理呀。佛报确确实实从三种布施得来的。啊，对于这一类人，弥勒菩萨后头这一句话说得好：“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。”你这一生寿命有多长？你能，你辛辛苦苦去经营，你得到的富贵能享受几年？我们如果看看中国的历史，你看看历代帝王，那是福报最大的。能够超过20年的有几个人？一半以上啊，在位都不能超过20年，他就想完了。在位60年的不得了啊！啊，清朝只有2个人了，康熙跟乾隆。在位60年，啊，雍正13年呢，不到20年的清朝一共10个皇帝，占多数。啊，所以想想有什么意思？十几二十年太短暂了，60年也一弹指而已啊！啊，所以不求生净土，你就错了，真错了。啊，弥勒菩萨这个话有2个意思。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其一者，专指如上之人，妄为西方之乐不如天界。认为什么呢？西方的快乐比不上天上。看看佛经，我们用客观的方法来过观察，是比不上天上。天上什么？吃喝玩乐， 西方世界天天上课啊，西方人做学生呢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，天天上课，好像没有那个吃喝玩乐好啊，比不上啊。从真的来观察，真的我过去在台湾还遇到一个年轻的教授，大学教授，也闻到佛法了他求不求神见子？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，我不去。他不去。啊，那上天上他也很愿意去，肯定愿意去吗？啊，那个度书之乐他没有享受到。啊，古人有所谓度书之乐，乐无穷啊。他没体会到，他享受不到。啊，求学读书的乐，那个乐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。论语头一句话，孔子说的，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悦是喜悦，是从内心里头往外流的喜悦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这世间人讲乐的都是外面的刺激啊，唱歌跳舞之意，这位是很乐死啊。啊，那种乐我有个形容，我常常说啊，像吸毒打吗啡那种乐，那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啊，与身心都不利啊，破坏你的健康啊。那度世之乐是从内心里就发出来的，那是养分啊，对你身心有大利益。啊，这个乐是有智慧的人享受的，没有智慧的人呢，享受不到这个乐。啊，所以这些人认为西方不如天道，如是虚妄分别，他就不求生净土。啊，他不知道修福之善啊，修善之福啊，只能升天。可是天寿命有限，虽然寿命长，他还是有限。时间到了，他还是要死，死了以后还是要搞轮回。啊，你福的福报在天上享尽了，福没有了。啊，天上死了之后，你的恶业现前，恶报也现前啊，天上死了以后没办法再升天了，往下堕落，这个苦啊，所以天上不是究竟乐。 其二，这第二个意思是泛指各宗贤人啊，佛教大乘八个宗，小乘两个宗啊，虽然能够精进修持，但是他也不愿意求生净土啊，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，专章自理啊，自己勤修戒定慧啊，断烦恼，长智慧，提升自己的灵性，走这条路子这难于现在生中啊，坐断生死啊。啊，坐断是什么呢？在这一生当中把生死问题解决了，这叫坐断生死。什么人呢？阿罗汉才能做到。在大乘教里面，实信菩萨、其信位的菩萨做到了，他超越六道轮回了，这叫坐断生死。没有这个能力啊，那仍旧要搞生死轮回啊，忍受后有，死后还有啊，有什么？有轮回《阿赖耶》里面夜袭种子牵引你去投胎，那善的种子在天上享福享净，现在恶的种子起现行起作用，你的都三恶道了。佛在经典上有说，逃离天主寿命终了，堕落到畜生道，投个什么胎呢？驴，投了驴胎。这个驴前世是逃离天主啊，这佛在经上说的。啊，善福享尽了，恶报就现前啊，畜生道啊，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四禅天人、四空天人搞了。最高的寿命终了之后到哪里去了？到无间地狱去了。啊，老师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所谓爬得高摔得重。他为什么会到地狱？也是因为怀疑，他自己并不晓得，认为四禅天、四空天就是大涅槃的境界，生到那里去自以为成佛了，成佛不生不灭，寿命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到了，他的烦恼习气又现前了，所以 他就觉得奇怪，我已经入般涅盘了，怎么还有烦恼起来？那佛讲的话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叫谤佛，叫谤佛谤法，这个罪堕无间地狱。啊，那个境界不是般涅盘了，阿罗汉才真的般涅盘。啊，沾般涅盘不在六道里头，六道里头没有，出六道了。啊，四圣法界有偏真涅盘。啊，永远不会回到六道了。啊，不会再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都不能不知道。经不能不读，事理不能不明白。啊，因为不明白，我们会产生很多错误，这些错误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。啊，事法里头懂得不多不要紧，佛法里头这些重要的问题要不搞清楚的话，我们产生误会吃亏就大了。那佛法经论这么多，我们从哪里下手？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啊，这一部注解了不起啊！黄念老居士收集这些资料，193种，通通用心看过啊，写这个注解，预备工作就用了2年的时间。啊，2年时间预备也。啊，把它编辑成书的时候花了1年时间，初稿，第2年再修订，第3年再修订。啊，才做成初稿，6年的时间。啊，完成初稿。啊，再重复再修订。啊，变成定本。先后也用10年时间的。啊，经跟注都不可思议。请看经文，佛言：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立相，不求佛慧也，身着世乐人间福报，虽复修福求人天果，得报之时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啊。六道轮回就好比是个地狱啊，出不去。假使父母、妻子、男女、眷属、余乡旧民，还有个邪见业王，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这都是六道里头 人间真相的现实。你要是看穿了，看懂了，啊，你肯定跟诸佛菩萨一样，利用这个短短人道这段时间，完全用它来修行。为什么？可以在这一时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那就对了，完全正确了。啊，佛言这以下这一段开始，更名着相与立相之得舍利害。啊，你看这佛讲的彼等是六道众生，啊，六道人道里的这些人，他们所种的善根不能立相，着相啊，啊，着相所得的福，人天福报啊，着相修福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难免轮回。立相求生呢，在永得解脱啊，谁肯立相呢？谁肯把这些境界相放下呢？他为什么放不下呢？没有智慧，他认为这是真的。啊，只有菩萨晓得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菩萨知道啊，一般人不知道啊。既然知道是虚妄，应当放下。所以放下就是啊，啊，立相求生，永得解脱啊。右面这一段经文先说啊，显明着世间福啊，着相的世间福，不出轮回啊。盖彼等虽种善根，但贪人天福报啊，不能立相，不求福慧。啊，不求佛的智慧，只有佛的智慧能真正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。除佛的智慧都不可能，世间大圣大贤他引导我们的是天福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啊，都没有能够超越轮回底下这一句引用佛法，佛法来说呢，故不能出三界牢狱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通通是牢狱。你没出去， 啊，得报之时一切丰足啊。啊，你得报的时候，你在人间得大富大贵，人间富贵到极处就是帝王。所以说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人间富贵之际也。啊，到顶点了。比这个福报大的那是天王。啊，天王等级有很多。中国人常讲的玉皇大帝，那是欲界第二层天。啊，第一层四皇天，第二层是忉利天。玉皇大帝是忉利天主。啊，再往上去夜摩天、斗率天，弥勒菩萨住斗率天。啊，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是欲界。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五种欲没断。啊，越往上去呢越淡薄。啊，但是它没断。如果要是断了呢，断了就超越欲界了，到色界去了。啊，所以色界十八层天，色界里头没有欲。啊，财色名食睡都没有。所以色界天不要吃饭。色界天人不会睡觉。啊，这五样东西都没有了。他不要财，他不要色，他不要名，他不要吃，他不要睡觉。这个快乐。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五桩事情太苦了。啊，没办法摆脱掉啊。嗯，色界天人摆脱掉了。但是他还有身。他还有居住的宫殿。啊，他身体健康。长寿。他不会生病。不但不生病啊，他也不会衰老。啊，为什么他没有妄念？啊，他的衰老只是一刹那。什么时候他寿命快终的，大概前七天，衰老的样子现前了。一看到衰相现前，他的寿命就到了。啊，那是他最苦的事情。所以他一生苦也不会就几天。除那几天之外，他不知道有苦。啊，所以最高级的凡夫，他不要身体。啊，有身体有麻烦了，累赘啊，不要身体，无色界天。啊，我们通常称它做灵界，它没有肉身，啊，它还执着那个灵生我，所以它还是有我执，啊，不过我它不要身体，它知道身体不是我，啊，灵生我，我们讲灵魂，啊，它要是觉悟了呢？那就叫灵性，迷惑还有执着就叫灵魂。啊，其实它不灵，觉悟就灵了，啊，不觉悟不灵啊。啊，这是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讲的 一般状况啊。那么一切风俗是暂享失乐，复经还堕，后患无穷。幕后这句话很重要啊，真的是后患无穷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在六道里就搞这些事情啊！每一天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是跟众生来结怨。啊，佛门里面讲结缘，缘有善缘，有恶缘。啊，冤冤相报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这个多麻烦啊，这多可怕了啊！所以佛经一定堕落。啊，在三恶道里面呢，最近了，一定往上升。啊，地狱升到恶鬼，恶鬼升到畜生，畜生又会回到人道来，他往上升，啊，罪灭尽了就上升了。啊，在上面的他享福嘛。福报享尽了，一定往下坠落。六道里面就是搞六八戏，你要看穿了之后，你会讨厌的，不想再搞了。啊，所以命中之后，眷属虽为，忏罪祈福，啊，修法诵经，余香救度。但彼之邪见根深，执迷不悟，因邪见业亡，未能舍离。这邪见业亡是什么？见思烦恼。啊，见惑，思惑就是邪见业亡。六道里头他做主宰啊，所以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六道真的是一场噩梦啊，天道是做好梦，三恶道是做噩梦，真的是梦中。永嘉大师正道过讲得非常好，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当你醒过来之后，六道不见了，没有了啊，所以它不是真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。知道事实真相，我们对于境界就不执着了。不执着就有可能超越。啊，不执着不造业了。啊，学诸佛菩萨随缘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自己真正觉悟了，觉悟了的心，觉悟了的行为，就跟佛菩萨越来越接近啊。邪见业亡，未能舍离， 这八个字就是六道轮回的根，六道轮回的因。经教里面常讲的见思烦恼啊，见是见解错误，也就是你看错了，你把世间一切法看得方正，错了，不是真的啊。思惑呢，是你想错了，贪嗔痴慢疑是你想错了，自信里头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法性里头没有，法相里头也没有完全是错误的思想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，这成见也是错误的，你看错了啊，也是法性法相里头都找不到啊，完全是你自己搞错了，真叫自作自受。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啊？为什么呢？心性法相就通通没有，彻底的虚妄啊！就是因为你执着分别执着它出来的，离开分别执着它没有啊，这叫邪见业妄啊！你只要没有把它放下，你就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啊！你看，以邪见故，邪见是见惑，不生正心。什么是真心？与信德相应的一切法你不相信的啊，故此邪见呢，是为助恶业之王啊，称它为邪见业王。这个事情麻烦了，啊，错误的见解比错误的思想严重，但是它比较好断。那个错误的念头叫藕断丝连，很不好断，啊，那就是贪嗔痴慢疑不好断啊，这个身见边见比较容易断啊，所以见惑断了就证虚陀洹果啊，虚陀洹才是佛法都承认的正见啊。对于佛的经教他真心叫真心的啊。那么我们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，我们对佛教的信都不能叫真心。为什么？达不到真心的标准。真心是不怀疑了，我们现在的信里头有疑惑啊，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着内外的境界 疑虑重重啊，不知道怎么去对付啊。求佛菩萨指教，求鬼神指教啊。那么这些举动不都是不信吗？如果真心了，你还去找外头这件事情不需要了啊。真信了的人心是定的，清净心现前，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对自己不相信，半信半疑，对佛菩萨也是半信半疑，所以活得很痛苦啊。那个法喜我们没有享受到啊。啊，听经偶然听得一点明白，好像很欢喜了，那他几分钟过后就没有了。这种喜悦不能常常保持啊！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没有真的得到，只是碰一下接触到，啊，沾了一点边。真正要是得到了，你就不会失掉。啊，真是长生欢喜心。啊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真没有了。啊，在你日常生活中能看见，为什么？过去什么都计较，斤斤计较。啊，现在呢不计较了，很随和了。以前见到人，这个喜欢那个讨厌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讨厌的人也喜欢了，啊，他就变了，境界就变了，啊，心态、言语、动作全变了，啊，这逐渐逐渐呢，跟佛菩萨接近了，啊，斤斤两两计较的，那是跟妖魔鬼怪接近了。那不是跟佛菩萨了。所以只要邪见业网在，你就常处轮回而不自在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，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，但以视之便从正义邪性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？这一段文的意思很深很广啊，念了这段注子，又闻所指更深于前。前面讲修善，但求是福，所以他不能超越轮回。啊，这个地方讲的呢，愚痴更深。为什么不种善根？这一句话要注意，什么叫善根？不贪不痴不嗔叫算善根。那不种善根，不种善根就是搞贪嗔痴啊。无止境的来发展贪嗔痴，这还得了吗？ 你看，但以视之便从，用他的像聪明知识啊，这个知识知识啊，没有智慧呀，智慧从戒定慧里产生的。啊，他有世之聪辩，啊，世间的聪明，世间的辩才，骄慢自大，啊，骄傲，我慢，啊，自己以为在人之上，别人都不如我。啊，不生正信，对圣贤教诲不相信，对父母教诲不相信。啊，傲慢，不但瞧不起别人，连父母都瞧不起。这是真有。我们见到过啊，父母没有什么文化，辛辛苦苦把小孩培养出来，省吃俭用让他读书啊，读书读得不错啊，大学毕业了，拿到博士学位了啊，回来怎么瞧不起父母？父母没知识，瞧不起。啊，外朋友到家里来，啊，问他家里人，这家里佣人，他不说是他的父母，好像说他的父母丢他的人，他没有面子，啊，说是家里头的佣人。你说父母都伤心，这现在的社会啊，完全不懂得孝顺，不懂得感恩呐、啊！啊，所以真的是助长邪心。不知视之便从啊，真是八难之一啊！啊，这个难是那人遭难了啊！八难，佛法里头常讲的三途八难。这个八难是什么意思？你接触不到圣贤教诲啊，你遇不到三宝，纵然遇到了也等于没有遇到，为什么你不相信啊？遇到了佛菩萨那是迷信，两个字就把它拒绝排斥出去了啊。所以圣贤教育三宝的教育跟你就没有缘了。这是世间最可怜的人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